新增发烧人数超过39万，累计超过120万宗的个案。北韩日前宣布当地出现首宗新冠病毒个案。上海将会陆续恢复由上海出发的内陆客运航班。内地传媒报道，吉祥航空将会在今日起恢复上海浦东去福建龙岩的往返航班，是上海全域静态管理以来吉祥航空恢复的首个上海始发国内定期客运航班。春秋航空亦都宣布5月18日恢复上海至昆明、上海至大连的航班运行。上海市副市长陈通表示，将会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由今日起分阶段推进复商复市。上海地铁表示，积极做好逐步恢复营运的准备工作。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29.37，瑞士法郎1.003，加元1.291，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226，欧元对美元1.041，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629。日经平均指数报26,762点，升335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12.38美元，卖出1,812.92美元。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朝早气温普遍下降至19度左右，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逐步回升。今个星期后期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咁先讲宗反车交通意外先啊。长青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长青隧道嘅入口啦，而家慢线咧有反车嘅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金竹角对出，就系长青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长青隧道入口嘅慢线咧有反车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金竹角对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北港山花园。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北港山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在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龙翔道观塘车龙就在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呢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创知中学对出。漆咸道北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府海湾。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尽量揀冇馅或者少啲酱嘅面包，就可以降低吸收嘅糖分。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元朗元竹二座、沙田愉翠苑、愉贤阁、柴湾小西湾村、瑞盛楼、半山区搬咸道82号、礼贤阁私座、红磡漆咸道北435至439号、宝辉大厦、将军路康盛花园二座、将军路中心12座、筲箕湾东欣苑欢欣阁、马鞍山迎桃湾一座、天水围天佑苑佑康阁、 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邝国柱， 经过咗两年嘅医学界各方面嘅研究咧，原来哮喘病人咧，如果佢属于轻度或者中度，而佢平时嘅控制系比较良好嘅话咧，佢并不会比其他一般嘅市民咧系较容易染上新冠病毒。如果佢控制得唔系几好，佢哋的确咧系会比较容易感染，而且出现重症。咁所以咧，控制好呢个哮喘系好重要。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疫情下，香港人在逆境中迎难而上，庆幸有热心人伸出援手支援有需要的人。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疫情下的暖流，今集主角香港红十字会分享他们在第五波疫情之下新增抗疫同行热线之余，又怎样为弱势社群提供多项支援。 今晚七点半， 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5月16日，港铁东铁线过海段通车，超过2000乘客搭首日特别班， 新增259宗确诊，星月楼多11宗，观塘私房菜发现9宗个案。 张竹君承认疫情有上升迹象，社区或有几百条隐形传播链。 芬兰政府决定申请加入北约，预计将获议会支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1，星期一嘅朝早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嘅观众听众，寻日咧就系第四条过海铁路啊，港铁东铁线嘅过海段咧就系通车。寻日通车咧，今日就第一个通车之后嘅工作天啦。咁啊，见到话新启用嘅会展站啦，其中就寻日全日都有大批嘅市民进出。咁啊，港铁就话截至寻晚8:00咧，有5.2万嘅乘客咧会展站嗰度咧系进出嘅。咁另外大家亦都关注到啦，喺东铁线过海段通了之后，金钟站就变成一个四线的交汇站，整个运作又怎样？有没有寻日的乘客已经预先是去过看过整个情况呢？或者今天上班都可能用东铁线过海段，整个运作畅不畅顺呢？讲一下你的看法，1872311，欢迎大家打来的。另外寻日都见到议员去到搭这个东铁过海段，整个情况他们观察到有什么是跟大家可以讲一下呢？电话旁边有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斌，早晨。 早晨，陈 乐文。早晨，陈文斌。我见民建联一部分的议员啦，寻日都是去搭过呢个东铁线过海段嘅。你哋观察到成个运作上面啦，畅唔畅顺啦？成个站嗰啲嘅指示等等嘅情况，你哋观察到有啲咩特别关注咧？ 我哋寻日咧就喺开通嘅时候咧，我哋都去试搭啦。咁就由我就由大围出发嘅。咁就一路搭到會展啊、金鐘啊，整體上咧個運作都係好暢順，同埋就雖然好多人都去參觀啦，咁亦都係有唔少市民咧去到每一個站都落站打卡，同埋喺車站嘅一啲展品上面去睇啦。咁但係整體上都係暢順嘅。而今朝我亦都喺即係沿途咧都有睇下啲運作嘅情況，咁整體上咧覺得都係可以接受。因為佢中間咧都會開出一啲即係轉子彈車啦嚇，咁就可以係處理咗一啲剩餘嘅乘客，咁所以今朝咧個擠迫情況咧都唔係太犀利。 嗯，今日你係喺邊個站嗰個觀察啊？ 我而家咧就喺大圍呢個站啊，因為馬鐵就轉落去東鐵啦，咁就就睇嗰個運作情況。咁整體上咧就一班車都可以上得到，咁我會沿途落去各個站度繼續睇一睇嗰個運作情況。 嗯，金鐘站嚟講，因為大家都關注四條線，包括即係東鐵線啦、港島線啦、荃灣線同埋南港島線都會日後可以喺同一個站都要轉噶啦。咁尋日嚟講有冇一啲擠迫嘅情況，或者預計今日咧翻工日？市嚟講，會唔會呢個站可能會有一啲比較擠迫嘅情況咧？ 琴日呢我哋喺金鐘站呢出嚟呢就發現係人流非常之多嘅，因為呢佢咁多層啦，咁多條線啦，而每個乘客可能去嘅目的地都唔同，咁所以呢有個人流呢就非常之複雜。咁喺指示牌嗰方面呢上算清晰嘅，咁但係呢就初初開通之後呢，市民都要適應下嗰個出入口啦，咁同埋搭扶手電梯嗰方面都係即係亦都非常之多，咁人流係非常之多嘅。咁今日呢我哋估計呢返工時間喺金鐘站都好繁忙。 人流多大使咩都要等幾班車啊，即係雖然話個站夠闊啫，但係等車嗰、那個情況，你哋尋日見到使咩等幾班車，或者預計今日又會點？ 金鐘站呢就琴日唔需要等好多班車，因為畢竟都唔係返工時同放工時間啦。咁要喺金鐘站面對最大挑戰就應該係今日放工嘅時候呢就可能會需要等一兩班車都唔定。咁因為之前呢荃灣線呢有時都要等兩三班車先上到嘅。咁相信東鐵如果開通咗之後呢有機會係疏導到部分荃灣線嘅客啦。咁但係本身東鐵線呢究竟佢一班車或者係兩班車能唔能夠上得曬呢，今日都係要面對考驗。 剛才你話你喺大圍度觀察就即係都暢順嘅，即係唔使等好耐就已經可以上到東鐵線嘅。呢、這個同你哋尋日觀察係咪都差唔多？因為大家有時就諗啊，而家可以東鐵直接係即係直通去到過海咧，會唔會吸多咗啲客咧？令到尤其是可能喺屯馬線經大圍轉落去東鐵線再過海嘅人，又會唔會多咗咧？呢、這個位置你自己點睇？因為會唔會日後大圍嗰個嘅？ 喂，屯馬線嘅乘客呢有機會係可以喺即係大圍道轉車過海啦，咁佢亦都可以再去紅磡嗰度轉車過海嘅，咁佢有兩個選擇。咁今日我見到喺大圍選擇過海嘅人呢都有一定嘅數量嘅，咁但係就唔係話非常之多，咁所以呢每一班車嚟到基本上去到大圍呢都仲能夠上得到嘅。較車頭嘅位置咧就會比較擠塞，但係咧車尾嘅位置咧就比較寬敞啲嘅，咁所以企嗰個位咧都仲會有冇剩餘乘客喺地面，咁就呢、這個都係一個好嘅現象嚟嘅。咁若果中間有啲子彈車行過咧，就會更加舒適一啲，咁就相信咧都可以應付得到。 而一句你觀察或者你所知嗰啲子彈車係有幾頻密，係咪都會係舒緩到而家譬如沙田至大圍而家有啲嘅講法就話可能都會係日後通咗呢個東鐵線過海段之後一個繁忙嘅路段啦，沙田至到大圍，因為去到大圍可能先至有屯馬線去即係有一啲客係經呢個位走咗去啦，咁所以變咗喺大圍之前咧去沙田站呢個位咧就可能係塞得最多客啦，喺個東鐵線嚟講咁，你自己觀察係咪類似都係咁子彈車嗰方面又幫到幾多咧？針對呢個情況， 我見到子彈車咧經過咧就都寬敞嘅，本身架子彈車都咁嚟到大圍咧就基本上上車嘅人咧就已經係可以完全係坐得到，而且今朝個班次咧喺繁忙時間都係加密咗嘅，佢大約咧兩分鐘一班啦，咁所以嗰、那個密度都非常之足夠。佢之前就係差唔多要三分鐘啦，而家減少一分鐘咧，咁所以嗰個感覺咧車次係密咗嘅，而車次密咗咧，剩餘乘客少咗。若果係巴士單車嚟到之後咧，就基本上所有人都上曬車咧，係有助疏導呢一個擠迫嘅乘客嘅。 但係個車廂入邊嗰個逼嘅情況又係點啊？ 嗱，車頭方向咧就非常擠迫嘅嚇，因為喺大和嗰邊咧。乘客多數都是上了車頭方向的，咁嚟到沙田呢一邊咧，就多數是中間同埋車尾咧都仲有剩餘空位，咁所以咧，如果搭慣車嘅乘客咧，可能都會行去車尾方向咧比較多位置嘅，咁就整體上咧，我覺得車尾就鬆動，車頭就擠迫。 我見你哋尋日有民建聯嘅議員咧，都關心到話大圍站嘅月台咧就係因為冇幕門嘅，就擔心日後人流增加會帶嚟一啲風險，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呢个系咪你哋都系关注之一，或者日后针对呢个问题又会点做？ 嗱，东铁啦就我哋喺大围啦、九龙塘啦都未有幕门嘅。咁事实上东铁喺起幕门嗰方面咧，其实个进度都系一直系缓慢嘅。咁我哋亦都希望咧，即系 而家自然開通咗，而且係成個過海線已經做咗，咁精力咧都可以集中係完善一啲車站嘅設施啦，尤其是幕門呢個係應該是一個好迫切同埋好需要嘅。咁有部分嘅站咧，就譬如話九龍塘站咧都係擠迫嘅，所以呢啲站咧，若果係冇幕門咧，隨時係會有一定嘅危險性。以往亦都係出現咗墮軌嘅情況啦，咁所以喺幕門嗰方面，我哋會加緊係供出港鐵咧去即係加幕門嘅，避免墮軌嘅情況。 另一方面，大家就關注，就算東鐵線過海段通咗之後，可能真係有一啲人士方便咗，但係對於部分區可能距離一啲鐵路站都係相對遠啲嘅，佢可能過往都係經呢個隧道巴士、過海巴士係即係搭，可能佢哋更加方便嘅。呢一啲居民就擔心啦，日後嘅巴士嘅班次可能會減少，東鐵線過海段通咗，反而令到佢哋更加不便。點睇有啲咁嘅擔憂，或者對於運輸署去整體調整成個即係巴士線同埋一啲港鐵線去平衡方面，你覺得呢樣嘢點樣做咧？ 我就相信喺東鐵過海之後咧，部分嘅過海巴士線咧就會調整嘅，尤其是喺紅磡過海嘅車咧，就應該會係作出一啲調整。咁但係我都希望運輸署同埋巴士公司咧睇多一段時間啦，因為整體上嘅客流量係點樣走咧，而家都仲係一個嘗試嘅階段，因為初步開通咗之後咧，大家都會嘗試係用唔同嘅方式去過海翻工。咁若果係咁快取消咗咧，市民選擇少咗啦。咁有時即係有乘客都係希望選搭巴士咧，就是、因為比較舒適啲，有可能有位坐。咁但係咧就搭車就快啲咁樣。咁兩者嘅客都係有嘅。咁我覺得咧喺即係通車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可以做一啲嘅重組啦。咁就令到咧一啲點對點嘅交通咧係更加方便。呢、這個安排咧，我哋喺稍後即係鐵路事業小組咧，我哋都會提出去討論。 OK， 即係你是重組路線方面係嘛？ 係啊，即係一啲同現時巴即係鐵路嘅重複嘅線咧，就係、是、會要重組。咁呢啲重組嘅方案係點樣咧？我哋都有好多議員表示關注嘅。咁所以我哋稍後咧都會即係就住巴士嘅安排咧向政府提出意見。 OK。好啊，唔該曬陳斌。陳斌咧就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嚟嘅。針對住過海段東鐵線過海段通車，今日係第一日嘅翻工日啦。講下你嘅睇法啊，18723111。有一啲嘅過海巴士會巴士線會被取消啦，或者根據運輸署文件所講啦，有一啲過海巴士嘅路線亦都有空間去調整嘅，會唔會即係可能班次都會削減咧？大家就觀察住呢啲嘅情況啊，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佢哋留意到嘅情況係點啊？關注鐵路通車公共交通規劃聯席代表林宏正，早晨。 早晨。 早晨，林宏正。 你好。 你好，你好。可唔可以先？ 各位觀眾，大家好。 大家好，你好。啊，可唔可以講下即係東鐵線過海段咧？尋日第一日通車咧，你自己係咪都有去試搭過，或者觀察到個情況係點？ 係。咁我尋日咧，大概喺繁忙時間就去過會展站啦，同埋金鐘站，同埋其他一啲東鐵沿線嘅車站咧，去睇一睇呢個客流量嘅情況嘅。咁其實主要尋日咧就真係好多去沿線打卡嘅乘客啊，即係去喺影下相啊，去參觀下會展站呢個新嘅站啦、啊，同埋紅磡站嘅新月台嘅。咁所以其實尋日嘅情況都可以話係非常之擠迫嘅。 嗯，但係你自己最關注係啲咩？或者喺尋日嘅觀察入邊有冇出現咗你關注嘅一啲問題？一啲譬如客量嘅問題等等，有冇出現到？定係可能今日先至會出現啦？或者今日你自己又會唔會再去觀察啦？咁 其實最近如果係講緊東鐵過海嘅話咧，其實因為乘客咧係會有好多唔同嘅關注嘅點啦。 嗯， 例如是他們搭車的時候的車程是法定晚，或者是有些乘客呢會選擇是一些舒服的車程的。那其實對於他們來說呢，是需要一些時間去慢慢適應啊，或者是比較下不同交通工具的優勢，然後選擇自己適合的一個旅程的。那所以在短期之內呢，東鐵的客量就真的比較難說，需要一些時間去等啲乘客去適應一下、沉澱一下之後，先至知道大概這個擠迫嘅情況會係點樣嘅。咁但係如果係我嘅話，我短期之內都可能會去一啲即係相對繁忙啲嘅車站啊， 一啲轉車站，例如係大圍或者係紅磡站咧，去觀察下實地嘅情況嘅。 嗯，我見你哋有啲調查係你哋嘅聯席做嘅，就問過超過1800名嘅九龍中居民嘅一個調查，了解佢哋對於東鐵線過海段嘅意見。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佢哋對於東鐵線過海段成個嘅態度啊，係歡迎啊，定係有其他嘅關注點咧？ 其實我哋有好多嘅居民咧，對於東鐵過海之後嘅路面公共交通嘅調整係表示非常之關心嘅，亦都係好擔心日後佢哋搭開嘅巴士咧係會唔會減班啊，或者係取消嘅。咁其實根據我哋嘅調查咧，好多嘅居民係超過大概六成嘅居民係認為單靠東鐵過海咧係不足以改善過海嘅交通嘅，亦都係有超過一半嘅受訪者係表示改用港鐵過海嘅機會咧係好微嘅，而呢啲居民咧正正就係好多係位於一啲鐵路冇辦法直接受惠到佢哋嘅地方，可能係去地鐵站行得比較遠啦，可能要上落車啦，或者可能係要駁多一程小巴先至去到鐵路站嘅居民。咁其實呢啲人咧好多時都係關心自己屋企條樓下嘅巴士路線係會唔會有調整，或者係點樣調整？其實呢啲而家都係冇一個定案，咁所以好多居民咧都係覺得非常之擔心嘅。 嗯，所以其實佢哋係即係就算東鐵線過海段通過車之後，佢哋係咪都希望如果日後有一啲嘅原本有嘅過海巴士路線係削減嘅時候，都會有一啲其他嘅巴士路線再係出現，係可能駁佢哋去個鐵路站嘅，係咪有啲類似嘅意見又提咗出嚟咧？ 係，其實如果係講想改善過海嘅交通咧，除咗係開辦一啲點對點，直接方便到市民由屋企去到佢目的地嘅路線之外咧，係仲有第二啲方法，就好似啱主持人你所講，就係可以開辦接駁嘅路線嘅。咁其實喺我哋嘅調查入邊咧，亦都係有唔少嘅居民係希望有一條接駁嘅巴士線或者可能小巴路線啦，係可以直接去到鄰近嘅鐵路站嘅。而其實我哋嘅聯席就認為咧，呢啲地方係有希望有點對點嘅路線啦，亦或係接駁路線咧，其實係好需要係好睇當區居民嘅需要。咁其實喺呢個情況之下咧，運輸署係有佢嘅責任去了解下當區居民嘅需求、佢哋嘅意見，然後去即時去是安排一些路线的重新的规划，一些重整的方案，等他们是可以有自己想一些希望想要或者是需要的一些公共交通服务呢，等他们可以过去更加方便的。 嗯，但你剛才講的點對點是直接他們是即由他們當區可能附近沒有鐵路站的直接點對點過海，還是會多一些駁的車是駁他們去一些鐵路站呢？因為照你就算現在之前未有東鐵線過海段，他們一些可能不是那麼近鐵路站的居民都要駁車去到鐵路的嘛，其實應該是不是都有這些巴士的線存在呢？本身都 是本身呢，其實不少的地方呢都是有這些路線存在的，但是以觀塘線沿線為例啦，咁其實喺觀塘線沿線，即係何文田站同埋黃埔站呢兩個站通車嘅時候咧，係同時伴隨住有四條嘅小巴接駁路線係開辦嘅，而呢四條嘅接駁路線咧，反而係因為運輸署嗰陣時嘅諮詢咧，可能係不足啦，或者係冇辦法好清楚咁樣了解到當區居民嘅需要，而係令到四條的路線之中是有兩條是因為客量太低而取消了的，可以說是慘敗收場。其實這些地方的居民呢一直都有接駁地鐵站的需要的，但是為什麼開了一條路線出來是會沒有人用，客量低到是取消的呢？其實這個東西是真的很需要運輸署去了解一下當區居民是想要什麼類型的接駁啦，接駁去什麼站啦，他們預計的車程是多久呢？究竟是這些接駁路線會不會途經一些擠塞的路段？其實這些東西都是很需要考慮的。但是今次東鐵線過海，在一些直接過到海的巴士線被削減的時候呢，反而是並沒有，是即是特別說九龍市區那邊，是並沒有增設一些新的 或者是重新規劃一些新的接駁鐵路的接駁路線，是等他們方便可以搭到東鐵過海的。 咁最後唔加分鐘，我想知道究竟頭先你話佢個諮詢方面係有做定係做得唔夠，同埋路線重組嗰度可唔可以簡單講下？ 其實喺諮詢方面咧，係今次嘅東鐵過海係運輸署提出咗一份嘅路面公共交通嘅調整方案嘅，咁入邊就係講咗除咗係取消咗301號線之外咧，仲有提到八條路線嘅減班，同埋就係針對全港所有過海巴士嘅。一個監察佢客量，同埋之後後續可能會調整。咁其實呢一份文件咧，喺區議會嗰度係有提出過嘅。 OK， 但係個問題就係咧，佢係喺東鐵過海段通車前12日，係短短兩個星期都唔夠嘅時間之後提出。 OK， 好啊，林文正，多謝你同你傾呢度，講到諮詢嘅問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港铁东铁线过海段通车之后的第一个工作天，翻工的繁忙时间，金钟站东铁线月台人流增加，港铁派职员协助乘客。有由大埔去金钟的乘客说，搭东铁过海比以往搭巴士悭翻差不多20分钟。记者林汉山在金钟站报道。 是，唔该晒陈景瑶。咁我而家咧就喺金钟站东铁线嘅月台呢度噶。而家咧就正值系翻工翻学嘅繁忙时间啦。呢度嘅人流咧由朝头早7点钟开始咧就已经系陆续增加噶啦。而家现场所见咧，大约每隔大约3分钟咧就有一班列车系到站。咁啊，列车都系载满咗人噶。车厢咧就唔算系好挤迫，个别嘅车厢咧一啲车卡企位都系比较松动噶，但系剩翻嘅座位咧就唔算太多啦。咁啊，乘客到站落车之后咧，前往大堂或者系去其他月台转线咧，秩序都系大致畅顺，未见有人逼人嘅情况噶。而家我哋见到啦，港铁啦，亦都系喺月台呢度咧，系加派咗一啲人手啦，大约咧系有10名嘅职员咧，就企咗喺幕门附近协助一啲有需要嘅乘客。咁啊，目测咧，而家呢度系的确系比东铁线过海段未通车之前咧系多咗人噶。咁因为咧呢一层嘅月台啦，除咗系有嚟自南港岛线嘅市民之外咧，今日亦都系多咗东铁线嘅乘客噶。我哋就同一啲嘅搭东铁过海嘅乘客倾过啦，有从大埔到金钟嘅乘客就话啦，以往咧系会从大埔咧坐巴士去到金钟，咁啊而家咧就搭东铁咧就可以直接过海，车程系悭咗差唔多20分钟，但系坐巴士咧就有位可以坐，但今日咧搭东铁咧就要企到去旺角先至有位，咁认为时间上咧东铁系比较方便噶，但系舒适性嚟讲咧就巴士比较优胜啦。至于咧亦都有从上水咧系透住小朋友咧到呢个港岛翻学嘅市民就话啦，港铁咧系唔会塞车，不过咧车厢就比较多人，佢同个小朋友咧一直系由上水企到去沙田咧先至有位坐，咁啊觉得比较辛苦。以往咧就由上水嘅巴士嘅总站咧就一程车咧就可以坐住到嚟金钟呢度啦。咁所以咧以后如果系唔赶时间嘅话咧，咁佢仍然都系会选择搭巴士噶。不过咧都有从太和咧去湾仔翻工嘅乘客嘅话，以往搭港铁啊系比较麻烦，要去到九龙塘转去旺角，然之后由旺角再转去金钟，金钟再转去湾仔啦。咁而家有咗过海段通车之后咧，就可以直接咧由太和一程车系搭到去金钟，再转去湾仔咁样，咁啊悭翻咗差唔多大约20分钟嘅车程。咁啊今朝早咧，因此都可以系迟半个钟头出门口噶，觉得系方便好多。咁所以咧以后咧都会系乘搭呢个东铁线过海噶。咁我喺呢度做嘅报道系咁多先，交翻俾直播室。 好啊，唔该晒林汉山。上海过去一日新增938宗新冠本土个案，当中69宗是确诊病例，869宗是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新增4宗的本土死亡病例，由80岁至到93岁，患者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基础疾病或者肿瘤。北京新增54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39宗本土确诊病例和15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北京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决定，今日起一连3日，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等19系喺

2022年5月16日，港铁东铁线过海段通车，超过2000乘客搭首日特别班。 新增259宗确诊，星月楼多11宗，观塘私房菜发现9宗个案。 张竹君承认疫情有上升迹象，社区或有几百条隐形传播链。 芬兰政府决定申请加入北约，预计将获议会支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針對住東鐵線過海段通車之後啦，運輸署都有交個文件去到區議會嗰度啊，提到一部分嘅過海巴士嘅服務咧，可能要做一啲嘅調整啊。咁啊，運輸署有個回應啊，就話政府喺規劃新鐵路線開通嘅過程入邊咧，亦都會檢視咧現有嘅公共交通服務的營運需要。他提到就運輸署預計乘客的出行模式和乘客的需求將會有明顯的變化，在東鐵線過海段開通之後，特別就是紅磡海底隧道收費廣場巴士站轉乘隧道巴去到港島的乘客需求將會大幅下降。就運輸署已經制定公共運輸服務調整計劃，包括就在東鐵線過海段通車首天已經取消了和它服務範圍接近完全重疊的過海巴士路線301號。另外運輸署都會密切留意東鐵線過海段在開通之後其他相關的過海巴士路線的乘客需求變化，並且會因應實際需求情況在適當時候作出相關的服務調整。這個就是運輸署的回應來的。繼續歡迎大家打來1872311，有關於東鐵線過海段通車會不會你都有答過，或者你自己怎麼預計整個的運作啊、載客的情況啊，讲下你的看法1872311。另外想跟大家讲下有关于近日的疫情，昨日就有新增259宗的新冠个案，其中有些的食肆爆发的个案的，亦都见到较早前政府专家顾问梁卓伟就推算说6月初可能会出现第六波的疫情。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日就說不希望見到有新的疫情，但是就說個案趨勢是有上升跡象的，社區可能仍然有幾百條的傳播鏈，呼籲市民都是把握時間是打這個疫苗的。怎麼看有可能出現第六波的疫情啊？1872311，又請你一位嘉賓在電話旁邊，中大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助理教授郭健安。早晨。 早晨，蕭樂文。 早晨，郭健安教授，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现时都系200-300宗一日啦，咁亦都见到咧有一啲嘅食肆等等嘅处所咧有一啲群组爆发嘅，你觉得点睇而家个嘅确诊情况啦，同埋呢一啲嘅群组爆发，你觉得同社交距离措施较早前有一啲嘅放宽，譬如5月5日曾经就系放宽餐饮处所最多8个人同台啦，有冇关系咧？或者你哋嘅数据有冇观察到啲咩咧？ 其實俾翻少少背景啲俾大家咧，其實由即係政府3月21日開始咧，就公布咗一啲復常路線圖之後咧，其實未去到4月21日首階段嘅放寬咧，其實個出行指數咧，即係我哋一路都講出行指數，就係講緊谷歌嘅出行指數咧，其實已經由低位咧60咧去到近期即係90去到100嘅水平。咁所謂100嘅水平嘅意思咧，其實即係話喺我哋2020年1月23號新冠疫情嘅第一波之前嗰個情況㗎喇。咁就亦都大家同時見到呢，當出行指數或者大家個交流多咗嘅時候呢，個確診人數呢亦都由萬幾宗呢去到近日嘅200-300宗。咁大家要留意嘅就係其實市民嗰個嘅接觸增加呢，就亦理論上呢就應該令到個感染事項呢係亦都增加嘅。咁但係你亦都見到嗰個情況呢，其實喺呢一段時間呢，其實係一個即係都係比較理想嘅情況，只係維持喺200-300呢啲水平度呢，就係朗來朗去。咁大家亦都見到呢，近期呢其實亦都喺全香港呢，喺過千個食肆嘅恢復營業嘅情況之下呢，其實亦都見到有幾個食肆呢出現一啲群組感染嘅個別情況。 即係其實大家見到升越流嗰個情況呢，其實我哋見到啲數據顯示呢，其實初步都睇到係源於一啲空氣唔流通或者環境污染嘅因素，即係好似大家見到呢，喺南次或者類次嘅抽氣線樣本呢，都見到一啲陽性嘅一啲嘅污染物。咁大家可以諗下呢，其實如果即係喺過千個食肆開放嘅情況之下呢，其實暫時只係睇到幾個食肆係有一個出現群組嘅情況呢，我認為呢一個階段呢個百分比嚟講呢，其實係仍然維持一個低嘅水平。咁所以其實我諗現階段呢，喺社交距離嗰個措施上高呢，暫時係唔需要話做大幅度嘅調整嘅。咁同時間呢，我哋都見到呢，其實呢啲嘅個案呢，其實用數字去睇呢，其實二三百個個案裏面呢，可能只係牽涉到即係十零二十宗嘅個案。咁基於一個低水平嘅情況之下呢，我諗仍然係一個可以接受嘅情況。咁但係大家要留意嘅就係喺咩情況下我哋需要喺呢啲咁嘅處所度要落啲功夫，可能要做一啲調整下，或者係某一啲嘅處所我哋要特別係可能做啲社交距離嘅調節呢，就係當呢啲嘅群組嘅數目呢佔個比例呢開始增加。咁而我哋嚟緊會有第二階段嘅放寬社交距離嘅措施呢，其實就可以喺呢啲處所度呢可以做一啲調整。咁就未必需要呢秒鐘呢做一啲即係我哋即係一路都用緊可能一刀切嗰種狀況。咁就即係利用呢一個原則呢去調整我哋嗰個社交距離嗰個策略。 郭建安教授剛才你都話可能要調整一啲某一啲處所嘅措施咧，但係就睇呢啲群組佔嘅比例上升，何謂呢啲群組佔嘅比例上升咧？係咪即係確診個案入邊可能有一半 係冇錯？即係譬如即係我哋見到嗰、那個即係尋日嘅數字，可能係二三百宗個案，可能牽涉呢啲群組嘅，可能都係佔緊十幾二十宗咧。其實就暫時係即係相對之下咧，就係、是、一個低嘅水平。咁反而我哋都要留意翻其他嗰剩低嗰二百零宗、百零宗嘅個案，究竟係嚟自乜嘢處所？我哋然後即係再，因為其實而家我哋喺食肆嗰度咧，我哋可以利用安心出行咧去做一啲接觸追蹤，咁所以個效率去揾翻呢啲感染人士咧係比較係好啲嘅。咁但係如果冇安心出行嘅基礎之下咧，咁你就其他嘅處所咧，可能我哋都要密切留意翻，究竟會唔會有一啲係即係其他嘅，即係例如琴日我哋見到一啲個案咧，喺一啲凍肉公司咧，有啲人去，有啲市民去咗買凍肉咧，係逗留一個短嘅時間咧，最後都係因為咁而染疫。咁我哋都要睇下究竟會係乜嘢嘅情況令到呢啲嘅市民係染疫，會唔會一啲環境因素啊，或者會唔會人流係非常之密集嘅情況之下咧，而令到呢啲市民感染。咁所以我哋都係密切留意，即係用一個類別嘅形式係去睇呢啲處所，然後再決定邊啲類別係要做調整。 所以你自己覺得如果嗰個比例，先話睇比例嘛，那個比例去到幾多少，大家要警覺啲啦。可能某一啲處所就要再調整個措施啦，或者按類別去調整措施嚟講，又應該係點樣調整咧？點樣因應佢哋嘅環境質素調整因素去調整呢啲嘅措施咧？又？ 我諗其實要睇個走勢啦，譬如你而家見到依家個百分比可能係大概百分之十左右，可能你見到隨住呢啲處所令到更加多人感染咧，第一樣嘢會上升嘅就係個總人數會上升，第二亦都會見到咧佢佔嘅比例由原本可能一個低比例咧變成一個高比例，咁呢個情況之下，可能我哋就譬如如果我哋見到食肆有呢個情況咧，可能就要考慮會唔會調整係我哋第一階段。原本第一階段去到第二階段可能會延長到去十二點鐘，或者更加多嘅人可以係一齊一張台去食飯，可能呢啲位置上高呢可能要做一啲調整囉。不過暫時呢秒鐘我覺得都可以樂觀少少。 OK， 整體嚟講，譬如你哋數字有冇睇到嗰個病毒傳播率或者傳播速度上面係如何呢段時間？ 其實相比年初嘅時間呢，我哋可以見到呢，其實年初嘅時間係其實我哋面對緊當陣時係大部分人都係可受感染， 同時間我哋當陣時嗰個嘅接種比率咧，無論一針、兩針、三針，特別係老人家咧，係相對地係比較低嘅。咁但係經歷咗幾個月嘅第五波嘅疫情咧，其實社會亦都出現咗一啲免疫屏障嘅情況。咁就基於我哋而家本地流行嘅病毒株咧，仍然係維持喺 BA.2 嘅狀態咧。咁再加上我哋接種第三針，某程度上嘅保護咧。咁所以即使即係人同人之間嘅增加呢，你會見到嗰個傳播率，即係特別我哋一路都講緊嘅即時繁殖率呢，就冇農曆年期間二三月嗰種狀況呢，去到三，即係話平均一個人傳俾三或者四個人咁高嘅呢啲水平。咁而家我哋見到嗰個繁殖率咧，其實由最低位咧落到去 0.3、0.4 咧，去到近日都大概上翻去 0.8、0.9，甚至乎去到1呢啲嘅水平。咁當然因為基於個原因就係我哋人同人嗰個交流，即係市民個交流，亦都係即係接觸亦都多咗啦。咁所以我哋見到呢啲數字呢，其實都輕輕上返去嘅。咁但暫時睇返呢，就未去到當陣時二三月嗰種咁誇張，三一個人可以傳俾三個人嗰啲水平。咁其實我哋即係大部分人都感染咗呢，咁所以變咗嗰個傳播呢未必咁有效。不過我諗好多人都探討嘅就係會唔會我哋嘅情況呢好似歐美嘅情況。咁其實香港嘅情況就比較好彩嘅，正如我剛才所講呢，其實我哋嗰個嘅病毒株呢就係、是、大多數人感染都係 BA.2。咁其實歐美地區呢大即係好多嘅感染人士都係 BA.1。咁因為現時嗰個新嘅亞型嘅變種病毒叫 BA.2.12.1 呢，其實就令到好多 BA.1 嘅人士呢就再一次感染。咁香港呢就未面對緊呢個情況，因為我哋大部分感染都係 BA.2。咁所以我諗我哋仍然要觀察嘅就係究竟有冇再新一啲嘅變種病毒再入香港，從而令到我哋大部分呢啲感染 BA.2 嘅人呢再一次受感染。咁、 okay. 所以個關鍵位都係睇返究竟我哋嘅嚟緊會有乜嘢嘅變種病毒會入香港。咁、所以個傳播率呢其實就好視乎究竟我哋面對緊嘅嗰種流行嘅變種病毒係邊一種啦。咁、暫時呢秒鐘呢係仍然係一個喺免疫屏障之下呢，我哋嗰個嘅病毒率呢其實就唔算係好高啦。 近日見到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都假設咧，就話如果6月1號起咧全面開放一啲社交距離措施咧，第六波疫情咧可能會喺6月初出現嘅。先講呢個睇法，你自己同唔同意咧？同埋同頭先你提到有兩個因素，第一就係嗰個嘅傳播率啦，同埋係咪有一啲變種病毒係嚟到香港或者成個發展係點咧？呢兩個因素對於第六波係咪又有一個嘅影響喺度咧？自己點睇啊？你講 其實講緊嚟緊一兩個禮拜咧，我哋嘅團隊咧就比較樂觀少少嘅，正如我哋之前嘅數學模型都顯示咧，其實有450,000到500,000人咧，其實已經感染咗 Omicron。咁而我哋都數據顯示咧，大部分人都係感染咗 BA.2。咁我哋見到其實理論上而家咧，我哋喺香港咧都係以 BA.2 呢一種病毒咧為主要嘅病毒株。即是大部分的市民感染了的市民呢，其實他們已經免疫。那再加上我們看一些打第三針的數據呢，我們見到其實打頭三針其實一至三月呢大概170,000人，而另外的170,000人呢就在三月、四月和五月份打的。咁所以理論上呢，其實我們那個第三針那個的效力呢暫時對大部分打咗第三針嘅人士咧，其實個保護都係相當之唔錯。咁雖然打針唔能夠完全可以防到感染啦，但係我哋某程度上某部分嘅打三針嘅人士咧都可以保護得到。咁我自己嘅睇法就係、是、其實嚟緊一兩個禮拜咧，其實你見到個繁殖率咧，其實都輕輕上翻一附近嘅。咁其實由三位咁即係確診去到即係低單位低四位嘅 確診嘅數字咧，其實我覺得都有機會存在嘅。不過我諗要好似之前第五波咁咧，上到係確診人數去到700,000咧，或者9,000人會有死亡咧。其實我諗暫時嚟緊呢兩個星期嗰種情況係橫行或者係輕微上升嘅機會居多。咁而我理解嘅可能嘅第六波疫情咧，其實我估計會係即係冬季嚟臨嘅時間。因為我哋可能喺六個月之後咧，其實我哋嘅打第三針嘅人士，好似我頭先所講咧，其實大部分人都可能喺三四月呢啲位置咧，就打出佢哋嘅第三針。咁隨住時間嘅消逝咧，其實到十月或者十一月秋冬季嚟臨嘅時候咧，其實已經係半年嘅時間。咁佢哋嘅抗體水平咧，亦都係大幅度咁下降。而我哋可能當陣時面對嘅亦都係新嘅變種病毒，正如我頭先所講咧，會唔會有啲新嘅變種病毒令到我哋大部分感染 BA.2 嘅人士咧會再一次感染咧？咁喺呢個基礎之下咧，其實你就會見到可能會有比較多嘅人會喺當陣時會感染，而我哋所理解嘅第六波咧，就會係新嘅變種病毒所引發嘅第六波，而唔係一啲第五波餘波剩翻落嚟嘅可能輕微嘅反彈啊嗰種情況咯。咁所以我諗暫時我哋嘅團隊咧係比較樂觀少少嘅。咁當然啊，梁教授亦都有唔同嘅考慮點，可能唔同嘅假設，所以有唔同嘅總結咯。 嗯，即系喺你眼中呢个第五波嘅余尾嘅反弹就唔系叫第六波，就算去到四位数都唔系叫做第六波疫情嘅。或者市民嚟讲有啲乜嘢要特别注意咧？又 我谂市民仍然系即系正如我头先所讲啦，你见到有300,000+嘅人打咗第三针，其实市民仍然系如果未打第三针嘅话，仍然都考虑需要谂下会唔会打第三针咯。同埋我谂个社交距离上高咧，其实如果即系可以做到嘅话，其实都保持仍然系保持翻社交距离，仍然系去戴口罩咯。咁我都明白嘅，市民可能喺呢段时间都会有啲松懈啦，因为即系政府都可能发放咗信息，就话去开第一、第二、第三阶段嘅社交距离放宽。咁但系有时我哋可能即系放松嘅时候，可能连口罩都除埋咧，其实就可能个风险就会增加啦。 OK， 嗱，郭健康教授，我想讨论另外一点，因为见到系港大专家高半恩啦，同埋陈德光咧，就系今日喺明报度撰文提到，佢话60岁以下嘅死者第五波咧，只系占个案入边嘅4%，咁啊就话呢个年龄层咧，未打针嘅年轻成年人重症同埋死亡风险咧，比較長者嚟講咧就係低嘅，咁另外都提到話而家嘅高接種率啦，同埋第五波產生嘅一個自然免疫力，咁啊預期咧往後疫情咧只會有極少數嘅年輕成年人重症同死亡嘅咁，呢個你同唔同意啦？同埋佢提到咧就話唔贊成即係繼續用一個脅迫性嘅政策咧向年輕成年人谷針，又建議話60歲以下嘅成人咧都無需用呢個嘅疫苗通嘅咁。嗱，針對佢哋話，即係唔好再向年輕人谷針啦，同埋對一啲即係話，就算所謂谷針或者繼續鼓勵佢哋打針，對清零同埋對維護成個醫療系統冇一個明顯嘅助益，所以就話六十歲以下嘅人士咧，都嘅成人咧，都唔使再用疫苗通啦。你自己同唔同意啊？ 其實我諗翻六十歲留下嘅人士咧，其實我諗即係好多都係屬於即係一啲工作嘅高危群組，例如即係食肆員工啊、貨櫃車司機啊、醫護啊，咁我認為即係仍然有需要維持疫苗通行證呢個要求去推高接種率嘅。咁我諗亦都要留意嘅就係，因為我哋即係好多市民都關注就係同內地一啲即係通關嘅情況。咁而內地嘅情況咧，其實都仍然堅持緊一個清零嘅狀態。咁喺呢個基礎之下咧，如果用一個大局嘅諗法咧，就係如果香港都繼續係希望同內地通關咧，可能呢一方面咧，我哋都如果假設放寬咗呢個疫苗通行證咧，可能會製造到好多唔同嘅漏洞。 嗯， 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其實所以我就暫時即係用一個即係經濟，結合埋經濟同埋一個公共衛生嘅角度去諗咧，其實可能即係暫時呢秒鐘咧，我哋仍然係需要維持呢一個即係疫苗通行證呢一個狀況嘅。 但如果純粹係公共衛生嘅角度去睇，同唔同意話，因為而家嗰個接種率相對高，同埋第五波有人感染咗，有一個嘅免疫嘅自然免疫力嗰個嘅屏障出現， 所以年輕人再進一步去打針，對於清零同埋維護醫療系統而言咧，冇好難再話有一個嘅明顯助益啊！佢嘅講法係咁。 其實那個問題就係、是，其實我哋亦都有啲假設嘅呢一度。其實我哋要諗下，就係我哋究竟短時間內會唔會再有新嘅病種病毒會再入香港呢個情況？咁你見到咧，其實暫時我哋呢秒鐘咧，我哋係如果你睇翻之前嘅情況咧，我哋見到歐美嗰個走勢咧，其實佢哋大部分人咧，佢哋感染咗 BA.1 之後咧，其實都會估算咧，佢哋個疫情係唔會再反彈。咁但係好不幸嘅就係，當我哋都覺得啊，淨係香港會係即係會有機會係大規模有好多人感染嘅同時咧，你見到歐美亦都因為佢哋感染咗 BA.1 嘅人咧係為大多數咧，咁當一個稍為係一個亞型嘅變種病毒一出現嘅時候咧。嗰、那個大幅度嘅反彈咧，其實就令到即係可能當地嘅政府係措手不及。我諗我哋都要即係利用呢、這、一個，即係都要審視翻呢個情況，可能喺香港都會發生，令到我哋嗰、那個即係內地希望我哋清零嗰種狀況咧，係未必能夠出現。咁所以呢一樣嘢，我諗都要審慎咁考慮。 好，唔該曬郭建安教授。郭建安咧就係中大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助理教授嚟嘅。頭先佢就有關注到咧，都係變種病毒啦，對於即係香港嗰個威脅啊。不過關於高本恩教授呢一個嘅撰文咧，提到佢都呼籲市民，尤其是長者咧，係打第三、第四針嘅。 籌青年事務同埋扶貧政策，《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本港寻日新增259宗确诊个案，而染疫群组就数量增加到5个。观塘一间私房菜餐厅爆疫，累计9个人确诊，怀疑那里出现爆发。部分人说在私房菜只是购买杏仁饼或者冻肉，逗留时间不长，只是大约10分钟左右。中心正调查是否有人在过程中除口罩进食。东方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港铁东铁线过海段寻日通车，成为本港第四条过海铁路。大批铁路迷到场见证百年铁路过海的历史时刻，首日特别班列车吸引超过2000人乘搭。今日是东铁过海段通车之后第一个上班日，将会考验九卡车的运载力。港铁话已经在红磡到金钟三个车站加派400个职员协助乘客，而通车后的繁忙时间将会增加至到 2.7 分钟一班车。大公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负责检讨初中生活与社会科的专责委员会今日开会，讨论课程目标、学习目标和改名。有消息说，相关课程修订将会在短期内展开学界咨询，方向包括将现行课程减半，并且进一步加强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教育元素。该科亦都有机会改名做公民经济与社会科，以便和高中的公民与社会发展科接轨。文汇报报道。 明报报道，移民潮和地区人口不平均，本学年的中一班数比起上学年减大约29班，而下学年入学的参加派位人数亦都再跌 4.8%， 预料减班情况持续。教育局上个星期四向全港资助中学和按位津贴学校发开班信，通知新学年的核准班数。局方回复查询的时候说，下学年的中一开班数目会沿用本学年的班数，不过最终的数目仍然需要视乎九月点人头的实际人数而定。明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世界排名第7位的香港剑手蔡俊彦早前在南韩举行的花剑大奖赛仁川站过关斩将，首次闯入决赛，昨日最终以14-15仅以一剑之微输了给意大利剑手马连尼，虽然饮恨夺得银牌，但已经书写个人最佳战绩，并且成为继张家朗之后的香港花剑男子第2人。经济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商报的时评说，港铁东铁线过海段昨日正式通车，成为本港第4条过海铁路，贯通新界东北、九龙中和港岛。 時評話，以興建新鐵路為代表的大型基建項目，能夠帶來龐大的社會經濟效益，提升本港競爭力，希望新一屆政府繼續加快鐵路規劃，並且推動工程進度，積密鐵路網絡，推動香港發展。商報時評。 文汇报社评话，近日多个食肆和桌球群组爆疫，港大医学院亦都推算两星期后本港可能开始第六波疫情。社评认为政府有必要再作评估几时和怎样进一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慎重作出决定，同时要提升防疫手段，尤其是追踪方面仍然有加强空间，更加要加快疫苗接种步伐，保住来之不易的抗疫成果。文汇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话，过去几年市民不单止出现抗疫疲劳，对专家之言都有一定程度的厌倦。好似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话，新冠疫苗虽然可以预防严重并发症和死亡，但对感染几乎无效。另一位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就抛出今年内打第五针的言论。政论话，市民根本无所适从，无论第几波第几针，最重要还是有饭开，拜托专家不要帮倒忙。东方日报政论。 大公报社评，第五波疫情之下，安老院和残疾院舍沦为重灾区，改善院舍的条例草案25号提交立法会首读，提出不少改革建议。社评话，改善安老服務的關鍵在於政府必須展現更多的承擔，唯有突破大市場小政府的慣性思維，改變安老院舍完全由市場主導的局面，才能夠標本兼治，達到老有所養的目標。大公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长青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长青隧道入口嘅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金竹角对开。重复多次咧，就系长青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长青隧道入口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金竹角。喺半山嘅中峡道就因为山泥倾泻，中峡道来回方向近住华苑一段咧系要全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就是半山的中峽道，因為有山泥傾瀉，中峽道來回方向近住華苑一段全線封閉，一大車多。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車多；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線落灣仔排到管道出口。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線都要實施間歇性封閉措施。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擠塞，龍尾去到培正道橋底；東九龍走廊去紅隧同埋尖沙咀車龍排到浙江街加士居。到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九龙入口车龙就去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呢一段咧仲系车多，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狮隧口，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太子道东啦近住油站对开。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奇德尊新村；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象山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将军澳叠翠轩一座、天水围天恒村恒翠楼、天水围天盛苑盛谦阁、屯门梁景村梁贤楼、屯门新屯门中心五座、沙田丰和村和月楼、青衣长青村青阳楼、屯门翠宁花园一座、青衣长康村康顺楼同埋沙田愉翠苑愉欢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2022年5月16日港铁东铁线过海段通车，超过2000乘客搭首日特别班， 新增259宗确诊，星月楼多11宗，观塘私房菜发现9宗个案。 张竹君承认疫情有上升迹象，社区或有几百条隐形传播链。 芬兰政府决定申请加入北约，预计将获议会支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九点十四分继续翻嚟千禧年代，有关于咧疫情啊，寻日就新增259宗嘅个案啦。头先都提到有一啲嘅食肆系怀疑系爆发呢个新冠病毒嘅，咁其中咧就系话喺观塘嘅御膳私房菜，就话有九名患者咧曾经喺五月九号嘅傍晚五点钟或者之后咧系去过嘅，咁部分人咧。就話逗留咗大約十分鐘嘅啫，咁啊而家當局都要求啦，喺同日傍晚至到深夜到訪嘅人士咧，都要做一個嘅強制檢測嘅。繼續講下你點睇最近嘅疫情，同埋頭先咧較早前啊都講到關於東鐵線過海段通車嘅，會唔會對於你嚟講都係方便咗咧？或者會唔會對於你嚟講係有可能有啲影響嘅咧？或者你今日都有搭過呢一個過海段嘅線嘅？講下你嘅睇法啊！1872311，有李小姐打上嚟，早晨。 係，早晨啊！ 早晨，请讲。 系我姓李嘅，系我系住马鞍山众安村众群楼嘅。 嗯， 咁我哋呢一座咧，响2月22号系围封强检过嘅。咁围封强检咧就检到95个阳性出嚟嘅。咁但系响3月30号咧，又要成座去强检。 嗯， 在4月15号呢又要成座去强检。咁我怀疑呢我哋呢一座嗰个卫生问题呢係由我哋呢一座个门口对面大约係十几尺嘅球场啊，个篮球场个旁边呢有三张台。 嗯， 嗰三张台个原意呢应该係俾打篮球个人爱嚟休息。我哋饮下嘢啊，坐下咁样啫。但系而家系嗰三张台咧，夜晚就成为赌台啊。咁夜晚咧，如果好天咧，就最少都有十几人，甚至二三十人嗰啲老人家啊，成啊咁样喺度聚集喺度赌嘅。咁呢一班人咧，有啲就冇戴口罩啦。甚至將啲口罩拉低啦，咁甚至會吐口水啊咁樣。咁樣我就覺得話，哇咁樣個問題咧係好嚴重嘅，係引起嗰個衞生問題啊。 嗯， 但係可能有人咧係 報警過，但近來呢就多咗差人過嚟巡視嘅，但係差人嚟巡視呢佢就走曬㗎啦，但係差人走咗之後呢佢又買返位，咁房署呢都試過用鐵馬去圍封，但係佢好快會拆咗㗎啦，但係呢幾日呢房署亦都將鐵馬呢去嚟圍封咗嗰幾張台，甚至係球場側邊嗰一粒嘅鐵凳都圍住，但係亦都俾呢啲人呢拆咗嘅。咁我就想你哋幫我哋反映下，去同房屋署反映下，就將嗰幾張凳、球場側邊嗰幾張台啊、凳啊，甚至花槽邊嗰一粒嘅鐵凳拆咗佢。 OK， 好啊，唔該曬李小姐，佢就講到喺眾安村見到有一啲嘅即係設施啦，就可能令到一啲嘅居民聚集，亦都話觀察到有啲人係唔戴口罩啊、吐口水啊，啲環境衞生嘅擔憂嘅。李小姐嘅睇法係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D1有啲疫情方面嘅關注啦，或者頭先講到東鐵線過海段，繼續歡迎大家打嚟講下你嘅睇法嘅。電話旁邊有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醫生，早晨。 系早晨，萧乐文。 早晨，何柏良。头先咧都讲到有关于有啲食肆啊，近日都话即系怀疑爆发呢个疫情啦。咁啊，其中卫生防护中心就提到话，透过安心出行嘅记录啊，发觉观塘一间嘅私房菜咧就爆发疫症。咁啊，亦都话按住嗰啲嘅确诊者嘅复述咧，有啲就系话逗留时间比较短啫，十分钟到啫。有啲就话只系买嘢食啫，就唔系话坐低食噶。咁估计呢一个地方有啲乜嘢嘅原因系导致有个高危嘅因素，令到一啲病毒嘅传播咧？ 其實呢啲室內場所啦，咁咧就喺入去裏面幫襯嘅市民咧，咁會除口罩食飯啦。咁其實呢啲場景裏面咧，會發生一啲傳播啊、群組啊，咁其實都係預期之內嘅。咁而家香港咧，就主要都仲係喺第五波嘅疫情裏面啦。咁就主流嘅病毒咧係 BA.2 啦。BA.2 咧，我哋都好清楚知道咧係會經空氣傳染啦。咁所以而家咧就喺嗰個復常階段咧，就逐步推進咧，就喺唔同嘅餐飲場所有啲群組咧，其實都係預期之內嘅。咁嗱，呢啲嘅群組啊，咁如果你睇翻喺五月，其實嗰個總數全部加埋就累計大概100宗啦。咁你五月咧就本地加埋傳入嘅所有陽性檢測嘅個案咧，差唔多有4000宗。咁約莫九成咧屬於本地感染。咁所以呢啲衞生防護中心咧就選擇性報導咗出嚟。佔所有本地感染個案的比例其實很低的 ,3% 都不夠。我們宏觀一點去到看啦，其實這些群組呢，為什麼我們會知道呢？就是因為衛生防護中心呢，其實它是選擇性針對了某一些場所呢，就做一些跟進和追蹤啦。尤其是因為這些地方呢，就個場所負責人，咁佢喺疫苗通行證下面咧，佢係會用嗰個嘅手機程式咧，就收集入去除口罩食飯呢啲嘅人士，咁所以佢做到個追蹤啫嘛。咁其實你其他嘅場所咧，咁就喺五月咧，我相信咧都係有類似呢啲小規模嘅群組爆發，咁只不過咧就市民唔掌握啫嘛。咁所以呢啲嘅個案咧就。市民唔需要太過擔心，咁最重要嗰個地方咧就係、是、市民外出就喺復常嗰度咧要配合，就去檢視清楚自己咧係唔係已經完成咗基本嘅疫苗接種，即係完成咗三針科興或者係兩針伏必泰。咁如果係一啲高風險嘅人士啦，60歲以上咧，你要起碼打一針嘅加強劑。咁如果你係符合呢啲條件嘅話咧，咁你去到外出除口罩食飯啊，就天氣熱去翻游水啊，咁去室內嘅場所咧係安全。 頭先你都話，即係雖然呢啲個案就即係可能零星，亦都唔需要特別太擔心啦。但係的確見到，譬如另一間食肆，譬如上環嗰個星月樓嘅群組咧，而家已經去到成個群組嚟計啊，52個嘅患者啦。咁而家喺食肆入邊，其實都要用到疫苗通行證啦。大部分人都係打曬兩針之下。喺食肆即係有啲喺食肆入邊傳嘅，有啲就係可能佢哋同住嘅家人啊等等，有一個咁嘅大規模嘅傳染，你自己覺得食肆仲可以做啲咩咧，或者點評估咧？佢哋嗰個嘅換氣量嗰啲嘅規格又需唔需要再收緊？譬如而家話 店入面嗰啲嘅男厕环境样本啊、女厕嘅抽气扇样本都话有啲阳性嘅，即系样本系验到出嚟嘅。呢、這、一个又点睇咧？ 其实整体咧，香港嘅酒楼啊、餐厅咧，就嗰啲防疫措施咧，一向以嚟咧都系相当之配合政府嗰个要求。咁如果你係針對翻一個可以經空氣傳染 BA.2 呢啲嘅病毒啊，其實嗰個重點咧就喺場所負責人嗰個角度咧，佢可以做嘅其實都差唔多。咁關鍵其實在於咧，就入去幫襯嗰啲嘅顧客咧，佢要檢視自己清楚檢視清楚自己咧嗰個疫苗接種嘅情況。嗱，咁呢度點解喺疫苗通行證下邊？市民都要自己檢視疫苗接種嘅情況咧，個背後原因咧就是因為政府而家推個疫苗通行證嘅步伐咧係跟唔上復常嗰步伐啦，因為你而家咧就下一階段嗰個仲未推啦。咁另外其次咧，就算你喺5月31號推下一階段嗰個疫苗通行證咁啊，咁嗰個第二針同第三針咧嗰個寬限期咧係俾到6個月啦。咁呢個咧就同我哋而家復常嗰個步伐，同埋你整體咧，特別60歲以上未曾接種第三針嗰個人口咧，係脱咗節啊。咁所以如果你話我哋要去安全啲，就繼續推進復常咁啊。咁其實政府咧就應該聚焦翻，唔係去做呢啲酒樓裏面零星嘅群組追蹤，亦都唔係話咧再收緊呢啲酒樓啊、餐廳咧，要求佢哋做一啲額外嘅措施。即係你要針對嗰個問題嘅核心咧，對症下藥。咁就係咧，而家香港所有呢啲年齡層嘅人士咁啊，咁已經接種完第二針，其實夠曬期咧，有100萬人咧係未曾接種第三針。咁你要諗下咧，點樣可以用一個行政手段咧，就令到市民咧就可以加快咧就適時接種嗰個第三針。咁關於啲地區嘅因素啊，咁近期都有一啲警鐘唔明嘅情況啊。咁其實衞生防護中心咧就住唔同地區咧，咁佢都有計算嗰個感染，就按嗰個地區每10000人咧就近期嗰個感染嘅比率啦。咁上個星期咧就香港大學醫學院咧就有一個內部嘅通知啦，咁就擔心喺堅尼地城咧就嗰度有一個大嘅群組爆發啦。咁、那個事實咧就係呢個冇發生到。咁亦都你睇翻咧就喺18區衞生防護中心嗰個嘅統計咁啦。咁你喺唔同嘅地區，咁以5月為例咁啊，咁其實按18區嗰個每10000人。新增隔陽性檢測最高的地區反而不是在香港島，是在北區。咁最低咧就喺大埔區啦。咁如果係中西區咧，咁嗰個其實就比起其他地區嚟到講，一啲都唔算到係高。咁所以咧，我哋需要咧有一個比較宏觀嘅視野，就唔好太過聚焦咧喺呢啲零星唔同嘅餐飲場所裏面呢啲群組，呢啲群組係必定會出現。咁如果我哋要去加強嗰個資訊嘅發放咧，反而醫管局咧應該多啲俾市民知道咧，就每日有幾多新增嘅重症啊，咁有幾多真係醫學上邊咧佢需要住院。咁呢啲數字咧就俾市民咧就更加準確到掌握到咧而家個疫情。 OK， 另外就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就假設話6月1日起，如果係全面開放社交距離措施咧，第6波疫情咧或許啊會喺6月初出現嘅。你自己嗰個嘅評估或者預測未來2個星期嗰、那個疫情嘅走勢會係點？ 嗱，我自己就冇聽過梁卓偉咧，佢點樣解釋佢呢個說法啦。咁而家咧就似乎喺媒體裏面報道咧，就都係一啲二手嘅資料。就唔係阿梁卓偉咧自己第一身就出嚟講關於佢嗰個觀點，咁所以我覺得市民睇呢個觀點嘅時候咧，就要小心咧，就呢啲二手嘅資料咧喺轉述嘅時候咧，可能有一啲嘅偏差啦。嗱，香港而家咧其實就每日都大約平均咧有200至300宗本地感染嘅新增嘅個案啦。咁呢、這個你睇翻嗰個主要流行嘅病毒都係 BA.2，咁所以現時個狀況咧，我哋仲係喺第五波嘅疫情啦。咁你喺香港喺其他地方，咁如果係有一個新一波嘅疫情啦，咁好多時會涉及係一啲新出現嘅變種病毒啦。咁所以你話香港喺未來嘅時間，如果係將會有第六波嘅話咧，咁某程度上同世界其他地方咧係不可分割嘅。咁所以第六波疫情嘅出現嘅關鍵咧，係在於咧係唔係 有一啲新嘅變種病毒咧，就走入去香港我哋嗰個社區。嗱，咁第五波而家咧就喺嗰個主要嘅疫情爆發之後，咁我相信咧就會持續喺一個上上落落嘅階段咧，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咁隨住呢個星期四之後咧，咁再有一啲室內場所會進一步開放啦。咁過往嗰一個月咧，就嗰個叫橫行嘅嗰條線咧，就200到300宗啦。咁有機會咧就上升去到一個高啲嘅水平。咁如果啲數字上升咧，市民其實就唔需要擔心。咁上升其實都係預期之內。咁我哋大家聚焦翻咧，每個人做好個疫苗接種，咁留意住呢啲每日新增嗰個重症嘅個案咧，就唔好俾呢啲無病徵啊，就大量呢啲好輕微嘅感染咧，就影響咗我哋復常嗰個推進嘅速度咯。 OK， 另外咧，我港大專家高本恩同埋陳德光咧，就喺明報嗰度有文章，咁啊提到就話即係而家60歲以下嘅長者第五波嘅死亡嘅個案咧，都係佔4%，就相對低啦。咁另外都話接種率高同埋第五波產生嘅自然免疫力咧，就提到話年輕成年人啊，進一步打針對清零或者維護醫療系統咧，難言再有明顯助益，咁就話唔贊成政府繼續透過脅迫性政策咧向年輕成年人谷針，亦都話建議讓60歲以下成年人咧係唔使用疫苗通行證嘅咁。點睇佢哋呢個觀點？ 其實有唔同嘅意見拋出嚟咧，俾市民多啲去到思考咧。我哋各方面做緊嘅措施咧，就向前邊嚟睇咧，應該點樣繼續嚟到落實或者放寬咧？這個本身嚟講係好事嘅。咁但係喺現階段咧，我哋香港整體咧，因為有好多市民咧，佢選擇接種科興疫苗。咁科興疫苗咧係三針咧先至算係完成基本接種啦。咁喺之前接種科興疫苗嘅人士咧，咁如果佢再接種嗰個加強劑或者第三針咧，咁其實應該轉去接種復必泰啦。咁去到考慮咧，就疫苗通行證。喺乜嘢時機同埋點樣進一步改變呢？現實嚟講呢，就未係一個時候呢去到檢討。咁因為香港而家你去推進嗰、那個疫苗嘅接種啦，咁疫苗通行證係一個重要嘅手段啦。咁同埋香港都仲係喺一個按部就班緩慢推進嘅復常階段啦。咁亦都預期嗰個個案呢會上上落落囉。咁所以喺現階段嚟到講呢，嗰、那個疫苗通行證咧唔適宜嚟到放寬。 但同唔同意話即係年輕成年人再打針，對於醫療系統都好難有一個叫明顯助益呢一個點咧？又 嗱，呢個問題本身係複雜嘅。如果你喺第五波咧，就你睇個死亡嘅數字啦，60歲以下咧，佔所有9000多個第五波相關嘅死亡咧，大約4%。咁嗰個百分比本身咧就唔係一個大嘅百分比啦。咁但係咧，你喺推出一啲叫行政措施嘅時候咧，唔、okay. 可以單純睇嗰、那個重症啊同埋死亡率咧，就對整體嗰個影響要全盤嚟到睇。咁如果你係希望有一個彈性嘅安排咧，咁你首先喺嗰、那個手機程式上邊咧，同埋市民咧就明白嗰、那個推行。有差異的對待背後的原因咧，咁呢度咧需要做好多嘅游說啊，同埋咧就嗰個背後科學嘅數據咧，要多好多資料先。 何柏良醫生，時間夠啦，多謝你。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30，由陳景瑤報道一節新聞。东铁线过海段通车之后的首个工作天，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密切监察运作。运输署总运输主任莫家声说，在东铁线各主要转车站的情况正常，预期朝早的繁忙时间，这些车站的乘客会比较多，呼吁乘客预早计划行程。至于会展站外的公共运输交汇处，亦都是运作畅顺。上海过去一日新增938宗新冠本土个案，当中69宗是确诊病例，869宗是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新增4宗本土死亡病例，由80岁去到93岁，患者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基础疾病或者肿瘤。 北京新增54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39宗本土确诊病例和15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北京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决定，今日起一连三日，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和海淀区等12个区继续进行三轮区域核酸筛查。接中社报道，北韩过去一日新增超过39万宗的发烧病例，新增8宗死亡病例。自上个月底到寻日，北韩累计超过121万宗的发烧病例，累计50宗死亡个案，超过56万人接受治疗，超过64万人康复。报道话，领袖金正恩主持政治局紧急会议，下令动用军队稳定首都平壤的药品供应。金正恩严厉批评内阁和保健部门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和部署执行力，尽管政治局已经发出紧急命令立即释放并及时供应国家储备药物，以及要求所有的药局转换为24小时运作系统的命令，但是工作人员缺乏对当前危机状况的认识，行动上未有竭尽全力。金正恩到大同江区一些的药店了解医药品供应和销售的情况，强调要尽快纠正医药品供应体系的短处。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逐步回升，今个星期后期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85点，升188点，总成交金额66亿7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0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69点，升10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早价：腾讯控股358.8，升4.4；美团170.2，升2.6；阿里巴巴85.4，系升3.2；京东集团207.2，升7.6；友邦保险73.65，升4毫；比亚迪股份237.4，升2毫；长城汽车11.08系跌2仙；招商银行42.4系跌2毫；快手70.1，升2.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29.3，瑞士法郎1.003，加元1.291，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228，欧元对美元1.041，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628。日经平均指数报26760点，升332点。港金报1699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6.43美元，卖出1816.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半山嘅中峡道啦。半山嘅中峡道因为有山泥倾泻，中峡道来回方向近住华苑呢一段咧，仲系全线封闭，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咧，就系半山嘅中峡道因为山泥倾泻，中峡道来回方向近住华苑一段全线封闭，一大车多。咁至于较早前长青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长青隧道入口慢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长青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长青隧道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咧都仲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 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翻去渣华道的支路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城市花园。在九龙方面，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转翻落去三号干线去尖沙咀，近住海丽村嗰段比较挤塞。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后少少，近住北架山花园嗰段都系挤塞。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君汇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海达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翻去伟业街嘅支路车多，车龙排到启德消防局。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进星工厂大厦呢一段仲系行车缓慢，龙尾排到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马场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基本法一分钟， 陪你讲生活中的基本法。 阿女啊，今次我哋冇事，真系好彩啊！ 系啊，不过防疫工作咧，真系唔可以松懈噶。 唉，好彩我朝头早就去咗观音庙插咗两柱香还神，先前咧又去咗黄大仙求咗几道符啊！嗱，希望神明可以保佑我哋一家人平平安安啊！ 喂，老豆啊，你拜咁多神得唔得噶？ 喂，冇问题嘅、啊。我的信仰是什么？是由我自己话事的嘛。基本法入面都写了的。 律师谭允熙。 根据基本法第32条，香港居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可以公开传教和举行参加宗教活动。香港拥有主流宗教信仰的人是占人口 44%。五个主流的宗教是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和回教。香港政府在制定政策和提供公共服务时，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公平对待不同宗教信仰的市民。 唉，諗落临婚前祈祷埋就稳阵啲啦。 除咗做呢啲，做好个人卫生都好重要㗎，你注意下啦老豆。 基本法一分钟，陪你讲生活中的基本法。 2022年5月16日，港铁东铁线过海段通车，超过2000乘客搭首日特别班。 新增259宗确诊，星月楼多11宗，观塘私房菜发现9宗个案。 张竹君承认疫情有上升迹象，社区或有几百条隐形传播链。 芬兰政府决定申请加入北约，预计将获议会支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东铁线过海段，港铁车务总监李嘉润咧，寻日就话港铁会密切监察通车之后嘅情况，通车初期咧会预留足够嘅人手喺车站咧，确保运作畅顺，包括咧喺会展站啦、红磡站啦、金钟站啦，加派超过400名嘅职员协助乘客咧使用车站啦，同埋转线嘅安排等等。咁佢又话咧，今日咧就系过海段通车后首个工作天啦，相信能够应付人流需要，亦都会不时留意载客嘅情况，又呼吁市民利用列车载客顯示選擇比較寬鬆、比較寬裕的一些車卡是上車的。咁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關於東鐵線過海段嘅，啱啱講到有李先生打上嚟喎，早晨。 系你好啊，蕭生。 你好，請講。 咁樣嘅，其實而家我哋坐火車嘅感受就只係企咯。 嗯。你今日有答案，你今日 我相信就上海啊，唔係上水啊，或者嗰幾個頭站嗰啲咧，仲有機會係有位坐。咁但係去到中間啊、太和啊，或者一路再出嗰啲，今日就由頭企到。點解我哋俾咁嘅火車錢係負責企嘅咧？ 你係邊個站上車㗎？你係 太和， 就已經係企 冇位坐啦。係啊，因為而且個車卡其實九卡車去設計咧，就加多咗好多扶手，個扶手咧其實都幾低嘅。好多時咧就要喺車卡過車卡嘅時候咧就撞頭嘅。 嗯， 咁你今日自己观察到嘅情况系点啊？同上个礼拜比，咁举个例。 开始挤逼咗咯，我感觉到咧就一路去到其实同其他有转驳位嘅，例如太和站、大围站啦、九龙塘站啦，或者旺角站啦，其实多咗人流上车。咁即系话邻近站嘅人咧就会选择转火车出去中环啊或者其他咯。 OK， 佢哋就会已经唔系去用搭开嘅沿线咯。变咗成条车流系会增加嘅，咁其实整件事唔理想嘅，坐位又少咗啦，咁车卡又短咗，咁人流又多咗，系你会加埋班次，但系加埋班次系咪解决到最终问题呢？其实好快饱和嘅啫，咁九卡车唔够，咁其实我建议咧就会唔会都系加翻啲车咧？火车嘅特性就系拖车卡，越拖得多就个运载力越好，咁。唯一的限制是金鐘那裡是擺不到那麼多卡車，有幾個選擇，第一個選擇就是說要去多過現在9卡，假設11卡車 去到金鐘，只是頭卡車和尾卡車呢是不開閘，有點像九龍，有點像現在的頭等車卡這樣，只是開一個閘而已，即是頭尾閘不開，他們要去到後尾落的話，咁咪係要行前一個站或者行後一個站落囉。 OK， 好啊，唔該晒李生㗎。仲有葉太打上嚟，早晨。 喂呀，早晨。 你好，請講。 我想請問呢，嗰、那個我哋上水至到旺角東啊，都冇幕門㗎。我想請問幾時可以做到一個幕門呢？因為年中有好多人喺嗰度墮軌嘅。 你就最关心呢一样，你系咪都担心日后啲客多咗，可能呢一个危险会再增加？ 系啦，系啦，真系年中有好多座位坐，一定系冇噶啦。我估计，因为如果你一通关，已经你上水已经冇得坐噶啦。所以我哋住呢边嘅人都系好惨噶，真系。 但今日、寻日有冇搭过东铁啊？都 有搭过。 好，见到个情况点咧？通咗海段。 因为琴日咧都系今日冇搭过，琴日有搭过。琴日就即系因为唔系翻工嘅人为主，而系嗰啲人去参观嘅人为主，所以都未实质观察到。但系就我最关心，即系冇位坐就肯定噶啦。我哋喺中途站就，不过系个幕门，我真系要需要做咯，因为条条铁路都有，点解系东铁线冇咧？ OK， 好，唔该晒叶太。讲到东铁线嘅幕门啊，佢就关注到。咁啊，仲有朱先生打上嚟，早晨。 早晨啊。 早晨， 朱哥。系啊，讲开啊，讲啊，正话咧，前嗰、那个马鞍山咧，有位阿姐打电话，有人醉赌啊，有人食烟啊，咁啊，我哋慈云山咧，慈正村、正泰楼、正怡楼、正和楼。正辉楼啊，嗰一带啊，地下都系有人食烟啊，剩噶，除咗口罩啊咁样。另外咧就慈云山中央公园嗰度，经常性有人醉赌啊。 O、okay. K， 又食烟啊，又剩嘅，搞到啊，好似正泰楼咁样，上个月已经就要求我哋去检测啦，去嗰啲即係慈雲山嘅社區會堂，今日咧又要去做啦。咁樣你叫即係嗰啲執法人員啊，最好揾啲便衣去做。你哋一見一個就拉一個，罰金啲5000蚊、5000蚊咁樣啊，咁樣就傳開去咧，就冇人食煙噶啦。 OK， 好啊，唔該曬朱生啊，講到慈雲山嘅情況，仲有陳生打上嚟嘅，早晨。 好，早晨，姓陳嘅， 你好。 咁我就想講翻就靠和站嘅。咁而家靠和站以前12卡咧就可以，啲人流咧就可以向左同向右。咁咧轉咗九車叉之後咧，人咧就要搭港鐵咧就只可以向翻右邊。咁其實解決嘅方法，我覺得係可唔可以你一去轉咗12卡，咁佢喺九車叉嘅位置停嗰個位置，再看翻前十二車卡 喎，你講緊係向九龍方向定係向路方向？ 向九龍方向。 哦， 向九龍方向。咁人就可以由左同右都可以兩邊選擇坐車，就唔會永遠都向翻右邊去搭港鐵咯。 而一個問題係點啊？令到個月台會積住咗一班人， 積住咗啲人咧，一定要向翻右，向翻去上右，即係話坐九龍方向嘅人咧，就要去翻上水方向坐車。 就行翻就兜一個圈，就啲人咧就逼下逼下，日日都係咁樣。 嗯，整體譬如你今日地搭嗰陣有冇見到啲客有啲客量方面有冇？ 日日都係咁，日日都係咁樣，好多爭拗， 好多爭拗添啊！直情佢咯， 啲人多啊嘛，因為你企喺個譬如咧九車卡嗰個人企喺度。咁嘅人咁咪要排隊，咁咪條路好窄咯，咁咪落雨啊，咁咪好多爭拗咯，會係。 O、okay, K， 好啊，唔該曬陳生，都係佢係講到太和站嗰個嘅情況㗎，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423呢咧，有關於東鐵線過海段。另外想同大家講下有關於第五波疫情之下咧，而家話累計有7.3万名11岁或者以下嘅小朋友啊，係感染過新冠病毒嘅。咁部分人咧就話腦部係受損或者係難康復嘅。咁呢一個嘅情況都想揾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有瑪嘉烈醫院兒童傳染病科顧問醫生關日華，早晨。 早晨，馬斯洛文，早晨。 早晨，關日華醫生。頭先我提到咧話即係7万几个嘅小朋友啦，0至11岁嘅就係有感染過嘅。其實當中有幾多係有長新冠，或者喺呢啲長新冠嘅症狀入邊，有邊啲係你特別關注 嘅？嗱，呢一個咧係我哋一個即係最喺最近咧，我哋覆診嘅小朋友咧，一個我哋嘅觀察啦嚇。咁我哋之前咧喺兩個同教育局安排嘅講座，我哋提過呢啲咁嘅情況。咁我喺我觀察喺我覆診嘅小朋友裏面咧，冇觀察到大概有 10% 咧，就有一啲病徵啦嚇，即係佢哋翻嚟覆診咧，就話俾我哋聽，即係佢有啲頭痛啊，瞓得唔好啊，有啲頭暈啊咁嘅情況啦嚇。咁另外咧，即係佢要覺得自己集中唔到啊，咁樣記憶差咗啊，包括啲短期同埋即係可能長期記憶咁樣啦嚇。咁另外咧，就有啲小朋友咧，佢即係佢學習方面咧，覺得啊，以前比較有興趣讀書嘅，咁而家咧就即係對於啲書本，即係佢可能即係冇咁專注嘅咁嘅情況嚇。咁另外有少部分嘅小朋友咧，發現咗啲精神啊同埋心理嘅問題嚇，咁需要轉介即係兒童心理科嘅即係服務咁樣咯嚇。咁咧就另外其他器官包括有啲小朋友去。個肺部啦嚇，佢有啲成日咳嗽啊，同埋咧有啲小朋友投訴佢有啲心口痛啊，或者心跳嘅情況咁樣啦嚇。咁咧綜合咧呢啲唔影響唔同器官嘅病徵咧，我哋擔心咧會唔會係一啲叫即係長新冠咁嘅情況啦嚇。咁所以咧，我哋喺之前有兩個講座咧提過，即係擔心係一啲咧康復嘅小朋友咧一啲。即係長期嘅後遺症咁嘅情況啦嚇。 嗯，但我想知頭先你提到有啲譬如頭痛、頭暈、瞓得唔好，甚至有啲係精神心理問題。其實係咪都係零星嘅？佔幾多百分比到咧？出現呢啲情況嘅小朋友？ 其實咧，綜合呢啲嘅病徵咧，喺我嘅覆診小朋友大概而家暫時嚟講咧係有10分1到啦嚇。咁、但係當然啦，即係而家不斷都有繼續覆診緊第五波嘅小朋友嘅。咁咧就有啲小朋友。即係都聽見我哋嘅即係之前嘅講座咧，都有打電話翻嚟話佢又有呢啲情況喎，咁可能咧跟住嗰個數目咧都會多啲都未定嘅咁樣嚇。咁但係咧，好坦白嚟講，而家全世界嘅醫生啦嚇，包括我哋香港醫生咧，其實都係覺得呢個係一個新嘅情況，我哋而家仲係詳細了解緊咁樣嘅。 OK， 有冇話通常集中0至11歲嗰、那個即係範圍都大咧？有冇集中係咩年紀嘅小朋友啦？同埋頭先你提到話嗰啲頭暈、頭痛啊、瞓唔到覺啊，同腦部受損有冇直接關係嘅？有 嗱，呢個問題就係啦，正正就係咧，其實呢啲咁嘅病徵，即係所謂長新冠嘅病徵病狀咧。就個牽涉個比率咧，就好依賴咧嗰個病人咧，佢會唔會識得去通報呢啲情況嘅？咁所以咧，我哋發覺即係我哋嘅小朋友有報告呢啲嘅病徵咧，傾向識大少少咯嚇。即係喺我嘅病人裏面咧，即係6岁以上嗰啲比較多啲，但係咧唔擔保6岁以下冇喎，因為咧好多時佢哋唔識講嘅嚇，即係通常佢只要自己識講話俾個媽咪聽咧，即係佢先至會通報到呢啲咁嘅病徵。咁、所以難保咧，會唔會細個呢個年紀嘅都有可能，我哋唔知嘅喎，咁樣咯。 嗯，頭先另一個問題啦，因為我見你頭先提到話頭痛啊、頭暈啦、亦都喺一啲報道度提到話兒童可能感染咗之後個長新冠咧，就係腦部受損啦。但係同呢啲頭痛、頭暈啊、記憶力差啊呢啲係咪有直接關係嘅腦部受損？ 而家呢個我哋都擔心呢個情況啦。咁所以咧，而家我哋如果我發現有呢啲嘅病徵嘅小朋友咧，我都會轉介去咧。而家香港大學有一個嘅研究啦，佢做一個篩選，咁會選擇一啲即 即係擔心有呢個長新冠嘅小朋友咧，會做一啲嘅認知嘅問卷啦，嚇，同埋咧會做一啲嘅即係磁力共振嘅檢查，咁睇下咧個腦部咧有冇一啲即係佢個組織嘅影響啊咁嘅情況啦。正正點解咧？因為之前咧喺頭嗰幾波咧嚇，咁我有啲病人咧佢都講過噶啦，喺唔同嘅媒體嚇，有一啲所謂味覺啊，所謂嗅覺嘅情況。咁咧喺做完個磁力共振嘅評估之後咧，發現咧真係有啲小朋友咧個腦部組織咧係有呢個影響嘅。咁所以我都相信咧，即係呢個新冠病毒咧，尤其是之前都講過啦，有唔同嘅程度嘅即係神經中枢嘅病徵病狀。咁都相信咧，有某一啲咧會擔心咧係會影響嗰、那個即係腦部組織嘅情況。咁所以咧，即係我哋都會轉介去呢個香港大學嗰、那個呢、這個研究睇下。即係喺個磁力共振之後咧，會唔會有一啲即係佢個腦部嗰個結構上個問題咁樣咯？ 這個就再做進一步嘅研究啦。係 啊，冇錯啦。因為好坦白嚟講，這個長新冠情況咧，而家正正即係全世界嘅專家咧，仲係了解緊嚇。咁、我哋即係我都講過啦，喺星期六嘅情況，小朋友雖然而家我觀察都係10% 啦嚇，喺成年人咧個比率係多好多嘅嚇。一方面咧，佢哋識得自己通報嗰啲病徵病狀啦嚇。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即係佢哋嘅影響，可能佢哋個分母係多好多啦。咁但係 10% 嘅小朋友咧，千祈唔好話覺得係即係少啊。如果真係影響到一啲嘅，即係佢哋嘅認知啊，佢哋嘅記憶啊，其實個即係影響呢個絕對我唔覺得係少咯，咁樣咯。 哦，即係你意思唔係淨係影響兒童有一個腦部受損感染咗呢個新冠病毒，成年人其實同樣會出現嘅係嘛？ 都會有㗎，成年人咧都係有呢個長新冠嘅情況㗎。而喺文獻顯示咧，佢嗰個百分比咧，遠遠係高過 10% 㗎嚇。而家有啲研究顯示，成年人嘅長新冠咧係可以去到即係60-70% 咁樣㗎嚇。咁所以我就即係講過，雖然而家我哋觀察到即係我哋小朋友個比率係唔高啦嚇，咁但係喺小朋友嚟講，如果影響到某啲重要器官咧，其實呢樣嘢咧我哋都要關注咯。咁所以正正啦。就係點解我喺唔同媒體我都講過，即係希望即係家長真正要係去帶小朋友接種疫苗，係預防佢哋係唔好感染到呢個新冠病毒，而有呢啲中長期嘅後遺症咁樣啦。 如果真係影響到腦嘅結構啦，經過研究之後，係咪會係一個永久性嘅傷害？有冇得係即係修復翻或者改善嘅？ 暫時呢個都好難講啊，咁但係如果真正到影響到腦部結構嚟講，即係你知腦部嗰個細胞係真係唔可以再重生㗎嘛，咁但係即係問題上，而家我都會建議我啲病人呢，即係如果真正有呢啲頭先我講嘅病徵病狀呢，佢哋要休息多啲啦，一個即係均衡嘅飲食啊，同埋定時嘅作息啦，做多啲運動咁，希望呢即係幫助個人嘅調理佢嘅康復啦。咁另外咧，就即係我而家都揾緊啲同啲專家嘅合作咧，即係做一啲即係腦部嘅認知訓練啊，幫佢哋咧嘅康復咁樣啦。同埋咧，適當地頭先講過啦，一啲有譬如心理問題啊，同埋精神問題小朋友咧，我都會轉介適當嘅專家咧去為佢哋治療咁樣嘅嚇。 咁有冇特別頭先你話有一啲嘅訓練同埋叫佢哋多啲休息啦？有冇話針對呢一啲而家譬如即係記憶力衰退、難集中、失眠呢一啲嘅長新冠症狀嘅兒童，你哋會有啲乜嘢嘅訓練去令到佢嗰個機能係可以改善翻？有冇針對有冇一啲特別嘅例子係可以講到？ 而家都仲係初步，我哋初步見到啦，數目都唔係太多嘅嚇。咁而家都同我哋適當嘅。即係腦部認知嘅專家咧，去研究緊即係訓練啊，同埋治療嘅方案咁樣咯。 即係雖然有啲兒童咧就有打到疫苗啦，有啲就冇打啦。咁但係如果係感染咗之後，而出現呢啲長新冠，尤其是同腦部有關嘅長新冠咧嘅程度上面或者嚴重性嘅程度方面咧，有冇唔同嘅兩隻？有打針同冇打針 都可以講講喎，因為咧喺海外嘅文獻顯示咧。有兩批小朋友嘅，如果假設係有呢個長新冠情況嘅情況之下呢，如果係都去接種疫苗呢，其實呢都係可以幫助呢長新冠嘅病徵呢係減退嘅。咁所以千祈唔好以為話呢我中咗長新冠啦，咁我就唔去打針啦，千祈唔好咁諗下。即係如果係中咗個新冠病毒之後呢，其實如果去就算有長新冠嘅病徵呢，去打疫苗呢都係可以呢幫助呢減低啲長新冠嘅病徵嘅康復嚇，呢啲有海外嘅文獻咧係證明嘅咁樣。